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1号星期三，农历2月初4，北京晴，10度到零下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听取关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报告，研究推动落实经济领域重点工作。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 张德江会见波兰客人。 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闭幕，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 国务院印发13-5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交通部、旅游局等6部门联合发文，解决出游难，构建快进慢游旅游交通网络。 海关总署发布今年年内完成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昨天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经济工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要坚持宏观和微观、国内和国外、战略和战术紧密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及时研究重大战略问题，及早部署关系全局、事关长远的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指导，把谋划大事和制定具体政策紧密结合起来，加强责任分工，一锤一锤钉钉子，直到产生实际效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张高丽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党的18大以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和2017年重点工作的报告，听取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民银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深入推进去产能、防控金融风险、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振兴制造业等工作思路的汇报。习近平强调，做好2017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努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到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有效进展。习近平指出，深入推进去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要求上来，坚定不移处置僵尸企业。要做好转岗就业、再就业培训等各项工作，发挥好社会保障和生活救助的托底作用，确保没有能力再就业人员基本生活。要区别不同情况，积极探讨有效的债务处置方式，有效防范道德风险。习近平强调，防控金融风险要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统筹协调能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要及时弥补监管短板，做好制度监管漏洞排查工作，参照国际标准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指出，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要充分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特点，紧紧把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深入研究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和基础性制度安排，要完善一揽子政策组合，引导投资行为，合理引导预期，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习近平强调，振兴制造业要推动制造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让提高供给质量的理念深入到每个行业、每个企业心目中，使重视质量、创造质量成为社会风尚。要树立放水养鱼意识，在降低垄断性行业价格和收费方面下更大功夫，尽一切努力把企业负担降下来。习近平指出，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定下来的事情要抓好贯彻落实，明确责任，有效督查，要从制度上明确责任，强化监督问责，确保令行禁止。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波兰副参议长柴莱伊。张德江说，去年习近平主席成功访波，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波关系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方愿与波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友谊，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波关系深入发展。柴莱伊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给波兰发展带来很多机遇，波议会愿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深入发展。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昨天在京闭幕，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俞正声指出，2017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十九大，全国政协要把迎接十九大、服务十九大、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作为贯穿全年的重大政治任务，部署落实到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为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俞正声强调，一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牢固树立并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贯彻到人民政协全部工作中去。二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自觉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开展调研研究问题，力求深入，努力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三要切实抓好民主监督，要准确把握政协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突出政协民主监督的重点，加强组织领导。四要努力凝聚共识，增进团结，要拓展工作领域，搭建议政平台，畅通表达渠道，加强团结联谊，共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五要进一步提升政协工作科学化水平，要总结好本届政协工作，不断提升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严格遵守换届纪律，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六要集中精力开好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要加强政治引导，坚持正确导向，营造良好氛围，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保持良好会风，确保会议圆满成功。闭幕会通过了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将提交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审议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会议决定增补尚福林、徐少史、高虎成、梁振英为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增补尚福林为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徐少史为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张连珍为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徐敬业为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高虎成为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追认了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54次主席会议分别作出的撤销黄鸿云、田伟、侯小琴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免去郑立忠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 一年来，人民政协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到点子上，监督监在关键处，进一步提高政协协商的时效性。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委员胡国桢再次来到铜仁市玉屏县山区。九个月前，十多名全国政协委员来这里调研，还邀请农业部、国家发改委等部委的人员一同把脉当地特色产业。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副司长刘北华说， 重点打造了茶叶、柑橘、猕猴桃、马铃薯、生猪、草食畜牧业等特色产业啊。全国政协委员的很多好的提议呢，我们都积极予以了落实。 既精又准的点子加上各部门的大力扶持， 部分村民很快就尝到了甜头。同仁是脱贫攻坚中心副指挥长龙海说， 到去年啊，我们的这个人均城收入啊已经达到了6800，因为这个我们的全国这个政协这些委员啊，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我们如何来发现我们自身的不足啊，我们怎么去改进，应该说他们有些时候啊看得比我们还要更准。 全国政协委员胡国珍说， 要通过我们的这个调查研究呢，建言献策，上升为党委政府的一个决策，这样呢来更好的服务于基层群众。 一年来，全国政协开展了106项视察考察调研活动，组织2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3次专题协商会和16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全国政协积极推动有关各方互动交流，凸显了政协协商平台的作用。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13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部分地区和领域率先基本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高速铁路覆盖80%以上的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城市。铁路、高速公路、民航运输机场基本覆盖20万以上人口城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比2015年增长近1倍，油气主干管网快速发展，综合交通网总里程达到540万公里左右。 央广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7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杨洁篪向特朗普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问候，特朗普对此表示感谢，并请杨洁篪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杨洁篪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进行的通话意义重大，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美方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精神，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加强高层及各级别交往，拓展广泛双边领域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同习近平主席进行了10分重要的通话，美方非常重视同中方的合作关系，双方需要加强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增进国际地区事务中协调和合作。 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介绍，朝鲜外务省副相李吉成从昨天到3月4号访华，对于乐天集团与韩国国防部昨天正式签署萨德换地协议，耿爽表示，中方已经就有关最新事态2次向韩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耿爽介绍，应中国外交部邀请，朝鲜外务省副相李吉成于2月28号到3月4号访华，外交部部长王毅将会见李吉成，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部长助理孔铉佑将同李吉成举行会谈，双方将就中朝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这次朝鲜副外相的访问是中朝之间一次正常的外交的接触和往来，至于跟中方会谈的有关情况，我们会适时的发布有关消息。 记者会上，有媒体问到乐天集团同韩国国防部正式签署萨德换地协议，对此耿爽回答说，中方对韩方罔顾中方利益关切，执意配合美方加紧推进萨德反导系统部署进程，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中方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我们强烈敦促有关方面正视中方的利益关切，停止相关的部署进程，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已经就有关事态的最新进展2次向韩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我想有关方面对中国民众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 耿爽说，关于中国政府的态度，中方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并始终依法保护外国企业在华的合法权益，同时我们也强调有关企业在华经营必须依法合规。 最后我还想再说一句，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成功与否，最终要由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消费者来决定。 日前，交通运输部、国家旅游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 意见提出，到2020年，我国基本建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特色突出、服务优良的旅游交通运输体系。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意见坚持需求导向，提出构建快进慢游的旅游交通网络。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司长彭德成 依托高铁、城铁、民航高等级公路，构建快进交通网络，提升旅游的通达性、便捷性。通往四 A 一景区，至少要有一种以上的快进交通方式；通往五 A 一景区，要有两种以上的交通方式。另一方面，要求建设及持续型游购运等旅游功能一体化的漫游交通网络。 意见提出，统筹开发利用公路沿线及自身资源，发展旅游风景道，支持发展海上游轮旅游、水上游艇旅游，鼓励开发空中游览、航空体验等。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张大为， 在旅游交通产品创新方面，有很多那么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一些村落，我们借助于交通开发一些旅游线，尽可能的把交通和旅游融为一体，共同发展。 意见高度重视旅游交通安全，要求健全完善临水临崖路段、市区不良路段、陡坡急弯路段等特殊路段的安全保障设施。 海关总署发布，今年年内将完成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与此同时，海关进出口邮递物品信息化管理系统未来将在全国推广使用，以解决国际邮包滞留时间长等问题。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海关总署副署长邹志武表示，目前改革已在上海、广州、北京三地试点，并取得预期成效。今年年内将基本完成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 一体化改革以后啊，执法更加统一、规范，更加高效。企业一次申报，然后海关的管理呢，重点是排查风险，基本的风险排查以后，货物即可通关。 对于目前中国旅客从境外携带入境物品免税值为5000元，是否需要提高这一限额的问题，邹志武表示，这一标准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等发达国家基本持平，甚至更高。目前看，符合我国国情和居民整体消费水平。而针对国际邮包滞留海关时间长、补税窗口排队长等质疑，邹志武透露， 我们现在已经开发了一个全国统一版的海关进出境邮递物品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啊，目前正在广州、黄埔两个海关试点，下一步呢将在全国推广使用，缓解通关的压力。 我国文化领域的第一部基本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今天起正式实施，其中首次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包括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内容，全面规定了各级政府对于公民的公共文化权益保障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法律首次打破设施行政隶属界限，把科技馆、体育场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纳入了公共文化设施的范畴。同时，针对设施的管理、服务效能的提高以及农村和特殊人群的保障等公共文化领域的热点问题，规定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制度。文化部部长助理于群， 这次啊，这个法律明确规定了政府的主导责任，我们就要通过这个检查依法行政的这个方面来督促啊落实。 针对这部法律对老百姓基本文化需求和权益的影响，专家解释，最大的变化在于，在这部法律的框架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成了政府的法定责任，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和需求将进入标准化、均等化和专业化的轨道。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柳冰杰， 我们党的长期形成的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要求基本体现在这部法律里的，那么为以后文化门类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一批和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新规今天起正式实施。央广记者张明浩、杜西蒙报道。 新修订的邮政普遍服务标准今天起实行。新标准规定，城市内邮政包裹和农村地区5公斤以下包裹将统一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国家邮政局普遍服务司副司长涂刚表示， 同一城市城区内次日送达的比例不低于70%，直辖市城区寄往远郊区县 城区两天内送达的比例不低于80%，省内呢是三天内送达的比例不低于70%。 与此同时，交通运输部发布的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也将从今天起开始实行。新规要求各省际市际客运班线客运站应实行客票实名售票和实名查验。另外，国家工商总局新出台的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将于3月15号起实行。根据办法，消费者订做商品、鲜活易腐商品、在线下载或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以及交付的报纸、期刊等4类商品不适用于无理由退货。拆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生命健康的商品，已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瑕疵的商品等3类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的商品，可以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规定。对此，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专家委员赵占领认为，这是办法的一大亮点。 那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种商品的范围在后面不会发生争议。 作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转型试点城市，辽宁省阜新市15年来不断尝试新方法，培育新产业，探索新机制，由过去单一的煤电之城逐渐彰显出三大支柱产业清晰、多个产业跟进的后发优势，为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这个世界性难题交上一份新答卷。请听报道。 阜新海州露天矿曾凭借亚洲第一大露天矿的地位印在1960年发行的5元人民币上，如今海州矿仅仅留下一个纵横10多公里的深坑，海州矿见底了，但仍有大批矿工下岗后需要新饭碗，阜新必须找到新出路。现代农业一度成为转型初期的抓手，但项目一度搁浅。2014年，阜新按照市场规律，开创性的吸纳了103亿社会资本注入现代农业，成为阜新市转型的又一突破口。阜新市农委主任包全： 阜新动员全市建设200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带，现在这个主花、双汇、伊利等龙头企业纷纷到我们这里建厂。目前农产品加工在阜新产业结构当中比重由过去10%左右上升到39%。 如今，除了氟化工、现代农业和装备制造这三大稳固的转型支柱产业，阜新利用丰富的玛瑙资源作为特色产业，通过政府引导，先后规划建设了多个玛瑙产业园区，吸引从业人员超过50000人，打造成为世界玛瑙之都。同时，阜新风电、皮革加工、板材加工等产业纷纷突起。15年的转型，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300元增至22000元，装备制造业占比从4.8%上升到23%，煤电占比从49.8%下降到现在的不足15%，彻底告别一煤独大的历史。阜新市经信委主任高正民坦言，下一步面临的将是更加困难的升级过程， 要依托阜新的资源比较优势和产业比较优势，最终要形成一个阜新工业多元支撑的一个产业体系。 引入互联网和物联网思维，福建寿宁县下岗乡下岗村通过创新实施扶贫定制茶园项目，实现村民脱贫致富的多方共赢。央广记者彭宪军报道。 可视化扶贫定制茶园经过几次考察后，2月24日，福建三祥新材料有限公司和下岗村签订协议，定制下岗村吴某茶园。下岗驻村第一书记曾守福： 我们这个可视化是一个物联网与互联网相叠加的一个应用，那我们茶园组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 客户端随时看到我们的茶园的从这个种植管理到生产加工到包装甚至到物流整个环节。 下岗村是山区村，2013年村集体负债7万多元，32户贫困户还住在土坯房里。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们将原来零散的种茶卖茶变成专业合作社，让村民按标准化、生态化种植，并打造自有品牌。目前推出的600亩扶贫定制茶园，已经有近260亩找到茶园主曾守福。 通过发展这种茶产业，我们3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7户加入到我们这边来，都已脱贫，另外26户都已经盖了新房。那我们去年，我们也把我们从产业发展中得到的村财收益，我们给全村的老百姓买了医疗保险。 通过定制茶园的带动，2016年下岗村每斤茶青年均价格从原来的2.4元增加到10元，每亩茶园收入从2000多元增加到6000元，茶农收入翻番。 新闻动车组：最高法释法，夫妻共同债务虚假债务不受法律保护。 国家助学贷款高中预申请今年全国推广，中国海军最大训练舰七季光舰正式入列，请听报道。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并且规定了除外情形。最高法审委会专职委员杜万华介绍，制定此条规定主要是针对2003年司法实践中开始出现的假离婚真逃债现象。 有夫妻双方联手坑债权人，当时一度还比较严重，尤其是经济发达地所取得的社会效果来看，这种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此次出台补充规定，明确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虚假债务是肯定不保护的，违法犯罪的债务也是不保护的。 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随着高中资助政策在全国落地，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动将高中阶段资助数据与国家开发银行对接，试点开展了助学贷款高中预申请工作。在2016年的试点中，共有62万大学生通过预申请方式获得了助学贷款。国家开发银行扶贫金融事业部区域开发局局长肖志明介绍说， 继续扩大助学贷款的覆盖广度和深度，推动县级资助中心受理机构下沉，让贫困学生感受到送到家门口的温暖。 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高中预申请制度，工作启动时间也将从每年5月提前到3月，让贫困学子安心备考。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远望七季光舰就像一座飘在海上的小山，满载排水量近万吨的体格让它成为亚洲海军专业训练舰中的巨无霸。目前海军的专业训练舰主要有郑和舰和邓世昌舰，与它们相比，七季光舰性能大幅提升，配备了多套由我国自主研发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教学装备。舰长叶开华说， 通过网络教学终端可以实现编队训练、对抗演练、协同等网上推演功能，它可以保障400多名海军学员和官兵完成航海业务、舰艇航行与操纵、舰艇共同科目等近远海实习任务。 除承担教学任务外，七季光舰还可以承担出国访问、海外撤侨、重大自然灾害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将在大洋的风浪中培养历练能打胜仗的高素质海军军官。央广记者徐小雨报道。 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座谈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上公布了2016年学雷锋志愿服务400+先进典型名单。 河北邱县把党员志愿服务作为激发党员干部激情的练兵场，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汇聚力量建设幸福邱县。 全国扫黄党非办公室今年将以净网2017专项行动为平台，进一步强化治理措施，坚决打击利用网络新技术新应用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行为。 联合国安理会2月28号就有关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草案未获通过。 韩国负责亲信干政事件调查的特别检查组2月28号结束其调查活动，认定总统朴槿惠为涉腐嫌疑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王延新、文琪，主播钟诚、郑楠。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中国之声，责任至上。